没有标题、不知章节的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的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的故事。两段情节在这里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的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自从知道阿哲在美国寄了封信给我之后，我又觉得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不过我不敢期待什么，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可以说是我和阿哲在一起这么久都没试过消失的。 由飞机离开美国那一刹那，我就成日同自己讲，唔好想象住一个结果，然后先翻香港。我唔俾自己有太大嘅期望，但系我又好似催眠咁提自己要有翻信心，系嗰种战战兢兢嘅心陪住我翻嚟香港。 就接啊！点解你唔连人带信，除一声咁速递翻嚟啊？ 由我住嗰度揸车翻去试下图都要成十几个钟，所以今日先翻到 啊！哎呀，雪过得啦，就翻噶啦。佢同埋几个同事开嗰啲乜鬼 training 嗰啲嘢咧，去到有一大班人噶啦，好大阵仗噶。 其实你唔使讲咁多，我翻得嚟唔系预咗有啲咩好嘅结果。 唉。我觉得你两个搞埋嗰啲分手嗰啲嘢咧，都算无啦啦喎。都话说咧，你轻轻同我讲一啲，佢坏嘢另结新欢啊嘛，系咪啊？ 点解？ 佢唔系讲好多咋，可能佢觉得好 hurt 咯。但系佢话亲眼见过你同一个女仔好烟瘾喎。 边个啊？ 喂！我而家讲紧嗰个系你啊，你仲惊讶过我嘅？点解？ 佢见过我同边个啊？ 嗰个乜嘢？好似 Ivy 啊嘛？乜你乜你好多个嘅咩吓 ？Ivy 系啊，我最记得噶啦。佢话你哋好似好啱倾，好合拍咁噶。 系。 系你做咩嚟阴阴笑我 ？Serious 噶？ 唔系啊。我谂我系情不自禁笑出嚟啩。我真系估唔到，原来我哋系咁一样，都以为另一半嘅身边人系比自己好，然后毅然做咗烈士，谂住退咗就算。 阿哲啊，今日见到你真系唔同咗，成个人又黑又实。 我呢一排日日都系净系对住个太阳同埋个大海，梗系啦。啊，系啦。落霞，点解你会喺度嘅？ 吓、啊，阿云哥同我睇病嘛。 咁佢嘅医术真系几好喎、啊，睇到你真系容光焕发啊！ 吓，你系咪洗个脑啊？你吓都唔好咁乖嘅吓，一定系加入豆啊！ 喂，阿哲咧， 吓到成张梳化咁嘅色光咪咯，黐咗地啊佢。 点啊 ，Sam？ 黐完个色，吓。 香港啲阳光硬系冇晒得咁好效果，摸下得唔得？ 吓、啊，你啲英文又真系几个准啊！ 我讲一次 ，Still in good shape，Still in good shape， 四，OK， 啊，喂，系咪行得噶啦？ 梗系，我车楼下啫嘛。 咁快啲啦，伯母知道大舅子翻咗嚟啊，飞身去咗买餸啊，等我哋翻去嘛。到时咧，等阿雪打电话翻嚟，就俾个 surprise 佢咯。 阿云啊，一齐啦，不如， 是啊，云大哥，你顺便睇下伯母啊，佢成日都话唔妥，呢度唔妥，嗰度唔妥咁啊。 嗱，你都话喺香港咧，识唔系好多人，而家一次过接多几个， 咁好啊。 你喝多碗汤啊，我入去煲茶。 唔使啦，阿姨。 系啦系啦，仲有咁多啤酒。 咁阿云呢？ 啊，伯母，实在唔使客气啦。 我好大头虾噶，成日谂住一个恩字，煲咗啲水咧又唔入落个壶度，而家连茶都冇得招呼你。 喂，唔系喎，阿姨，我哋饮汤啊，好过咧饮水饮茶好多。 系有益噶，有益噶。 阿姨你自己食啲嘢啦，成晚都未见你有嘢到肚。 得啦，我自己都要饮噶嘛。 哈哲啊，你又几好嘢噶吓，最识冧伯母嘅，冧到阿雪妈妈咧四万咁嘅口两个搭住啊。 所以佢成日咧要我食好多嘢噶。 啊，照计雪应该打电话翻嚟嘅，差不多。 仲要讲入去帮我伯母仲好啦。 哦，系喎、 哦。喂，阿云哥啊， 啊， 借问声咧，你哋呢啲饮唔饮啤酒嘅？ 哦，近排少啲，唔要啦，唔该。 伯母啊，你做乜嘢啊？啊， 冇嘢冇嘢 啊， 冇嘢。 哎呀，你真系唔舒服噶，我讲笑嘅啫。哎哎、你仲话冇嘢？你的手好冻啊！ 我觉得个心口有啲翳住。 哎呀，我扶你出去坐下先啦。 咪住啊，落下。 吓、 啊，俾我企一阵先吓，等一阵啦、哦。我有少少晕。 唔系唔系，我叫佢哋帮手嚟。 唔使啦，吓、啊，俾我企一阵啦，阿云。 唔好，伯母，喂，你做咩啊？喂，快啲入嚟啊！伯母晕咗啊！ 咩事啊？ 伯母唔知做咩咧。 嗱，你又开始先等 我嚟。啊，我好惊， 等我嚟帮手。 手晕啊！ 打电话先啦，不如好唔好啊？你冷静啲先啦。 啊，叫十字车啊！伯母脉搏唔系几好啊。 咁我打。 唔系啦，我有车即刻送去医院啦，仲快啊！ 嗱、你而家即刻咧，洗架车喺楼下，我就孭伯母落去。阿云啊，你同埋我一齐啊！万一有啲咩事嘅时候，你都可以帮手。 好啊。 咁我咧？ 你留喺度等阿雪嘅电话。 我唔想都好啦。 嗱，记住唔好吓亲佢，唔系个傻妹会喊嘅。 咁行啦，唔好讲啦。 快啲啦！ 喺度嘅， 雪啊， 做乜嘢啊？咩事啊？ 唔好惊，冇嘢，你妈咪入咗医院啫嘛。 点解会咁噶？ 唔知啊，突然间 佢而家喺边啊？ 阿志佢哋啱啱先送咗佢去啫。 点解会咁噶？ 我唔知啊。 我揸住电话的手开始震，我重复又重复咁谂紧，妈咪晕咗，阿哲佢喺度，唔知点解，我竟然再问落下系唔系真噶？因为我唔知点接受两件事系同时间发生。 我虽然有陪住阿雪，但系佢唔系同紧我一齐，我最多系帮佢即刻订定听朝最早翻香港嘅机票，再唔系就问下佢食唔食嘢。攰唔攰？要唔要坐啊？然后我又一个人咁坐喺度望住佢。你代好登机证先啦。 唔该。 喺嗰边入闸，唔系呢边啊，嗰边啊。 我自己得噶啦。 好快嘅啫。仲有五个钟头到咧，就翻到去噶。到时一 check 就知咩事，你唔好咁担心啦。 我希望系咁咯。我觉得落下好似有啲人唔想讲俾我听咁啊。我问佢，佢又话未知。 你只手喺度震紧，你知唔知啊？你唔使惊，唔使惊定先嘅，可能冇事嘅咧。 我知啊，但系妈咪佢仲未醒啊。 你翻到去佢实醒啊，佢咁锡你。 哎呀，我唔记得咗通知我爹哋啊。 哦。咁我一阵间即刻打电话俾 uncle 啊，话你翻到去知道情咧，就再俾电话俾佢好唔好啊？ 好啊，唔该晒你。 你 真系细心。 唔好咁讲啦，就算我听到个心都系唔舒服噶啦，唔好讲啦，快啲上机啦。 嗯，我走啦。 望住阿雪嘅背影，我改变咗原本定咗嘅主意。 昨晚我先决定慢慢淡出，因为佢今次翻去就会见到阿哲，而我再勉强佢咁做嘢，其实都系好无谓。但系正话阿雪同我讲拜拜嗰阵，我真系好唔甘心，除非系佢亲口同我讲，我系完全冇机会。如果唔系，我会再试落去。 上面嗰四个几钟头，系好似行极都行唔完咁。我不断睇阿哲送俾我只表，谂紧一阵见翻佢系会点。妈咪同阿哲都系我生命入面最重要嘅人，但系佢哋都好似要一个一个咁离开我。究竟要呢啲事发生，系上天要讲啲咩俾我听？唔该，喺前面嗰个门口停就得噶啦。 哦， 阿雪啊， 落霞霞妈咪点啊？ 你南边讲啦，仲未醒啊？我咧发冇今朝心跳唔正常啊，后屘 check 到多嘢，话下昼会有报告，先至再肯定到佢系咩事啊。唔咁啦，雪，阿生话呢个心脏科医生好好噶，医生嚟啊！ 医生，我妈咪点啊？ 你喺度就好啦，我同另外一个医生睇过你妈妈嘅报告，都认为佢嘅情况好严重，不过就未有生命危险嘅。但是他的情况是随时会有变，如果一有变，情况是可以很坏，所以这两天我们整天要 check 住，起码令他稳定一点，所以我们要送你妈妈入深切治疗室方便照顾。 深切治疗？ 是啊，我已经跟姑娘讲了，你们帮他执埋些东西先，入面静一点，对你妈妈好一点。 六号床接入 ICU 的小姐，你是家人吗？麻烦你去保做手续。阿婶帮我搬病过床，麻烦。 阿雪啊，医生都说了白母不是很差，入去多点人看见就好。 嗯，你们帮病人将贵的东西搬进去先。 阿雪等我。 见着妈咪一点反应都没有，满身就插住啲喉，我已经觉得好似有把钻由我头顶转落去一样。呢、这个时候，我乜嘢都唔识做。 落霞， 搵唔搵到白母身份证啊？医生要送佢入 ICU 啊！ 啊，咁我攞起身嘅先。 唔使啦，雪到咗啦。 咁快？阿 Sam 车咗我攞嘢之后，仲系接佢添。 我找阿 Sam 啦，你去睇下佢 啊。好啊。估唔到我同阿雪再见嘅时候，会系喺医院。房入边嘅病人大部分都瞓咗，阿雪佢就背住门口，自己一个企喺空咗个病床侧边，对住窗门。我一步一步行埋去嗰度，我知道佢喺度喊紧。冇咁惊啦， 阿雪， 白母好坚强噶。 你千祈唔好死啊！ 我终于都再揽住阿雪，我好大力，好大力咁揽住佢。我唔理佢对我系点，又或者我哋而家嘅关系去到边一度。总之，我爱佢，我就揽实佢。 有阿雪，我就好似有翻个屋企。当佢揽住我嘅时候，我觉得自己好任性，唔识珍惜。尤其是妈咪而家随时都会离开嘅时候，我更加觉得以前我太过为啲小事去否定自己拥有过嘅嘢，结果搞到一发不可收拾。 你哋唔使咁多人留喺度啦，搵翻啲人翻去休息一下，留翻两个喺度得噶啦。咪咁样，唔埋得几耐噶咋？ 阿雪啊，不如咁啦，你今日咁赶翻嚟，你翻去冲个凉先，换好件衫啦。我谂我同我落下喺度都得噶啦。白帽系醒嘅，我即刻带我翻嚟俾你啊。 不如咁啦，阿哲啊，你陪阿雪翻一趟啦，顺手买啲宵夜翻嚟，然后我哋交更啦，好吗？ 你想唔想翻去？ 我顺便帮白帽执啲日用品嚟啦。 咁好啊！ 我一先接住，一时 唔该。咁我哋走啦。 我一阵再打码俾你哋啊。 好啊，我等你哋。 好啊。 喂。 嗯。咩？ 佢哋两个好似唔系太差啫。 唉，咁几时都话难见真情嘅。喂，接个电话嚟啊！我冇电啊。 嗱。 唔该。 打俾边个啊？行到咁开， 唔系你啦，发咩事啫？ 有嘢唔讲啊？ 学你啊嘛！ 见到罗牙改咗发型，我已经开始估佢会唔会系因为某个人而改变。而家我哋几肯定，因为都已经十二点。如果唔系十分挂住一个人。又或者不是另一边有人在等的话，我想没人会在这种时候都仲打电话。 原来家里没晒水。 是那晚你妈咪是刚刚说要煲茶给我们喝。 但雪柜有好多啤酒喎、 啊，咁我饮啤酒，乜年你都饮啊？ 我好颈渴啊！ 你今日都冇食过嘢，冇饮咁多。 你就冇啦。 不如你去冲凉先啦，我煮个面俾你食。 我唔系好肚饿咋。 食啲热嘢好啲嘅。 咁你都食啊？ 好啊。诶，空肚唔好饮咁多啦。 啊，好似你头先都系即刻饮咗半罐噶喎。唔知系咪空肚饮咗啤酒，我觉得成个人轻晒。比起医院嘅气氛，翻到嚟我成个人先至冇拉得咁紧。 你仲想饮酒啊？ 食咗啲面，想饮啲嘢啊！你帮我饮啲啊！ 学人借酒消愁啊？ 咁饮咗系好啲嘛？ 喂，你睇你块面好红， 你够红啦！ 死火啦！阵间仲要揸车添。 咁我哋坐一阵先啦。 坐得耐，我惊会瞓着。 你琴晚冇瞓啊？ 少少啦。 咁瞓下咯。 唔好啦。我吹了。 但系我眼瞓啊，俾我瞓一阵啦。 你真系瞓啊？ 嗯，俾我抱住一阵啦。 嗯。 我同阿哲真系饮醉咗，我醒嘅时候已经系三点几。我走到埋窗，感觉到一阵嘅风，我知嗰阵嘅微凉就系爱情。 当我正想叫阿雪的时候，我听到是阿浩打电话来。我庆幸没有之前那么强的妒忌感觉，但是我亦同时不想立刻跟阿雪讲我们的事，因为我怕伯母的病已经令阿雪很担心，我不想再加麻烦给她。 没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 我行李再高飞。